好，各位家长，下午平安。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教育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有了孩子之后，特别是我们做了老师之后，因为它复杂，所以我们需要常常需要用上帝的恩典去面对这样复杂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有盼望，因为圣经确实给了我们许多的真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去做父母，该如何去做老师，该如何去牧养孩子的心。我们在上一次的父母课堂当中特别的指出行为背后的内心这个课题，对吧？事实上呢，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一点？因为行为不单单是行为，任何的行为在本质上其实是反映了我们的内心。我说的是任何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我们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对不对？那由心发出就指向说，其实我们里面的状况常常容易被我们忽略。为什么？我们思考自己的人生经验哈，你发现其实我们最关注孩子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最关注孩子的是孩子的行为，他听不听话，他乖不乖，他展现出来的成绩怎么样，礼不礼貌，这些我们当然需要关心哈，当然需要关心。但是别忘记了，这些东西其实是果子，对吧？其实我们想要去关心这些问题，或者说想要去面对这些问题，真正关心面对这些问题的前提是我们关心面对他们的心灵。而事实上我们关心面对他们的心灵却常常无从下手，或者说我们却常常缺乏这种属灵的智慧。所以这就是家长课堂需要的原因。我常常觉得孩子需要学习，但是家长不太需要学习，对吧？但是事实上你有没有发现，从孩子一出生到他18岁之前，他每一天都在学习家长在教他，老师在教他，牧师在教他，甚至连周围的同龄人都在教他。当我们觉得孩子学习是天然的，或者说理所当然的，对吧？当我们觉得家长的学习呢，是额外的，是业余的，是有时间就学，没时间就算了的，对吧？这是不匹配的呀。所以我们家长也是需要学习的。而这个的学习呢，其实虽然没有考试了，但是事实上你发现等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就是一次期中考试，对吧？等孩子结婚的时候又是第二次期末考试，对吧？这两次考试答卷 让很多家长都嚎啕大哭呀。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在家庭当中呢，圣经教导你会发现圣经其实非常的看重家庭。我说的这个看重意思是，圣经常常用家庭关系来描述福音，你发现没有？比如说在以弗所书，他用夫妻关系来描述基督与教会，对吧？他用亲子关系来描述我们与父神，对吧？他用弟兄姊妹的关系来描述我们和其他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呢，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让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向这个世界彰显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是我们从主领受的使命。我再说一遍，让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向这个世界彰显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坦白来说，今天许多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婚姻、破碎的亲子关系，实实在在的其实彰显了我们与罪的关系，我们与被撒旦引诱的状况，我们被这个世界迷惑的状况，对吧？所以呢，事实上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扭转，就是透过学习圣经真理来让我们与孩子的关系彰显什么呢？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第一课当中就特别提到一个概念，叫做我们需要合乎中道。怎样才能合乎中道呢？ 既不过分的看重孩子，把孩子当作家庭的偶像，这是第一个陷阱，也不是不负责任的把孩子和婚姻当作自己的麻烦和自我成就的阻碍，这是第二个陷阱。你发现在今天的社会当中，让人们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陷阱，这两个强盗，对不对？要么人们把婚姻、家庭、孩子当作了偶像，过分的看重、溺爱、放纵，培养了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孩子，这是第一个陷阱。第二，要么今天很多人把婚姻、家庭、孩子当成了自己的麻烦，甩开他自己就可以有更多的工作的时间，更多自我成就的时间，这是第二个陷阱。所以我们需要以公益和慈爱来养育孩子，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习两点。第一，在上帝创造的公益的秩序之下，让自己和孩子共同的活在权柄之下。哎，请注意，我说的是让自己和孩子共同的活在权柄之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常常容易说孩子不听话，孩子不顺服，孩子不遵守纪律，对不对？多少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只不过老师没有，牧师没有打我们的手板，而老师帮助我们管教孩子，打孩子的手板，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比孩子更不遵守纪律，更不听话，更不顺服权柄，同样有的啊，对不对？那孩子怎么样学习权柄的顺服呢？他得有一个样板嘛，而他天天在他面前的这个样板，其实潜移默化的在塑造他，你发现没有？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妻子不顺服丈夫，你妄想孩子顺服父母，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妻子顺服丈夫几乎就是孩子能够看得到的最鲜活的每一天的顺服父母的样板，对不对？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父亲不带着这一家人一起来顺服上帝，你妄想孩子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乖孩子，因为他有一个样板，对不对？是的，突然发现挑战如此的巨大。因为教育这件事情最大的挑战在于说，我们需要被教育，我们需要被塑造，我们需要得成长。坦白来讲，我这些年见过许许多多的哀伤的父母，因为孩子不听话、叛逆、青春期不顺服等等各样的状况。当然其中有很多的艰难，但我发现一个秘诀哈，什么时候这个孩子会开始改变，开始有成长，开始有更新呢？通常都是他的父母开始转变的时候，真的真的有这样的路径，通常都是他的父母开始转变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有一种假设，什么假设呢？就是我们的孩子是不听话的啊，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听话那也不听话，对不对？当然当他的身上表现出来一些不听话、悖逆、糟糕的作为的时候，恰恰印证了我们的结论，他真的不听话，真的是这样糟糕的。但是抱歉，其实你只讲对了事情的一半，有另外一半，就是你必须问的那另外一半，我们没有问，就是他为什么不听话。他为什么不听话，回答这个问题显得有点艰难了，对不对？哦，他为什么不听话，你可以找到五条理由，你总不能这五条理由 一条都没有自己吧，总不能一条都把自己都撇得干干净净吧，不能这样干。所以呢，家长课堂在某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听话的父母，就听上帝话的父母，然后帮助我们塑造孩子成为一个听话的孩子。那这是第一个教育的目标。换句话说，对于零到五岁或零到学前班的孩子来讲呢，主要的培养的目标其实是这个，在真道当中建立父母的权威，教导孩子学习顺服，对付自己的自私和自我，这是其中的一个教育的目标啊，这也是创造当中的公义和次序的权威。但是第二呢，其实孩子不仅需要这个，孩子还需要在爱的关系当中来建立自己的生命。爱的关系是指什么呢？就是 他在一种安全、慈爱、亲密的关系当中是不断被栽培的过程。那所以对六到十二岁的孩子而言呢，我们的教育目标就是帮助他们建立基督里的生命品格。坦白来讲哈，生命品格一方面跟真理次序权柄有关，另外一方面跟他生命的安全感有关。他为什么要去撒谎？为什么不去撒谎？通常他其实是跟他的生命的安全感有关的。前几天我们家儿子他撒了一个谎，并且是明目张胆的撒谎。你们有没有见过孩子明目张胆撒谎？就是你明明在旁边都听见了，都看见了他做这个事儿，他居然敢跟你说他没做，对不对？那天我没有放过他，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也没有一丁点的放过他。他想磨过去，他想糊弄过去，怎么可能呢？你千万不要让他糊弄过去，他糊弄一次就敢糊弄十次。因为他妈妈明明看见的这件事儿，就是他欺负妹妹了。那当然小孩子之间打闹再正常不过，就是他即使是惹了妹妹了，也不一定被挨打，对不对？但是他撒谎需要被挨打。然后呢，他就一直在倔强的不承认自己欺负妹妹了，一直在大吵大闹的哭着说他没有干。那当然我就要，当然一方面我要这个教导他哈，另外一方面我要拿出管教杖来打他。当我拿出了管教杖来，非常威严的严肃的面对他的时候，我说我问你最后一遍，到底有没有干？我说你妈妈看见了你干了，你如果再说没有干，就是明目张胆的撒谎，我要为着这个罪来立刻打你。这个时候他只能屈服在我的这个管教杖之下，对吧？他说了他干了，他这个时候才说他是的他干了。但是问题在于说我打完他，或者是教导完他，我要跟他重建关系啊，这个时候我怎么做的呢？我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儿子你为什么要撒谎？各位，撒谎只是结出来的一个又酸又涩的恶果子，对不对？当然明目张胆的撒谎是一个更大的恶果子。那我一定要问他为什么要撒谎。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如果我说了实话，怕被挨打。你发现没有？如果我说了实话，你就会打我。你突然发现说原来孩子的心是如此的复杂和诡诈的。你有没有想到他撒谎其实是为了逃避责任？他撒谎其实是出于自我保护，他撒谎其实是自我辩护，他撒谎其实是自我防御，他撒谎其实是自我中心，他给自己建立好像盔甲一样的东西，用撒谎好像来抵挡那个被惩罚的那一个的结果。所以你必须看到他背后的这个。那我当然就拉着他一起祷告，我也告诉他这个罪是何等的严重，我也教导他，并且我也打他，我也带着他一起祷告，并且告诉他说其实爸爸也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就爸爸也是常常想要逃避责任，想要不承担恶果，遇见一个坏的恶果也想要去躲避的一个人。爸爸跟你一样是一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胆小懦弱不够勇敢的人，面对真理的时候常常没有勇气去坚持，面对谎言就被引诱了。我跟他分享这一个的时候，他眼泪就哗哗的往下流。然后我说你知道吗，即使你我爷俩这么糟糕，耶稣还爱我们，耶稣就是为你我这样的罪上了十字架，耶稣就是为你我这样的罪为我们担当了我们这样的罪。哇，那一天我跟他祷告跟他讲福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场景成为福音切入他生命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你发现这是很重要的事，对不对？当然我退一步说，你不是每天都这样干的，但是你如果从来没这样干过，说明我们没有好好的教育这个孩子啊。所以其实呢这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子女心父母情那本书当中特别的表达说，父母呢在教养孩童的时候一般会 错误的、过度的、仅仅的只专注孩子外在的行为，而缺乏关注他们的心。他连用了好几个词来形容。但我要退一步说，其实呢，关注孩子的行为对不对呢？一定是对的哈。错的是仅仅关注行为，错的是过度关注行为，错的是不关注内心，错的不是关注行为哈。你千万不要听了这篇讲道之后回去说，哦，他直接什么表现都无所谓了，不要关注行为了，绝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透过这个行为的果子，让我们好像发现了一条线索，顺着这条线索直达他的源头，就是他的内心，顺着这些线索去找到他问题的这一个根源。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不仅是教养孩子的难处，这甚至是牧养教会的难处。多少的时候，牧者主要的软弱不就在于说只关注信徒的行为吗？你得来聚会哈，你得来奉献哈，你得来服侍哈。请问这个结论对不对？我举双手赞同，我举100只手赞同。他说的这个结论绝对对，信徒应该奉献，应该服侍，应该聚会。他说的这个结论绝对是符合圣经的，但是你必须再多问一句，他为什么不来聚会？他为什么不奉献？他为什么不服侍？他为什么软弱跌倒？为什么不热心？如果不问这一句，仅仅抛这个正确结论，说实话，这个叫仅仅关注行为，过度关注行为，而没有解决这个行为背后的问题。请问不来聚会，不来奉献，不来服侍，不顺服主的话语，是不是一个问题？当然是个问题。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仅仅的说这个行为是错的，当然需要，但是还要帮助他看见为什么导致这个。所以你突然发现，做父母跟做牧师在某个角度来讲是同样的活，手艺高低就体现在我们如何应用福音，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和应用在别人的身上。而通常当我们不把福音应用在自己和别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把律法主义应用在自己和别人的身上。但问题是，律法主义不是福音啊！你即使抛1万个正确结论，它也依然不是福音啊！就我的意思是，律法主义抛出的结论不一定是错的哈，不一定是错的，可能最后跟福音给出的结论是一模一样的，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了。但是我们需要透过行为去看他的内心，因为圣经说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如果你不去关注他行为产生的原因，那么你就将忽略他背后的偶像和惧怕。请注意，每一个罪背后都隐藏着一堆偶像，每一个罪背后都隐藏着一堆的自私、自我、罪性、惧怕、不安息，隐藏了一堆。但那一堆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也是福音恰恰要去直面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需要再把这个例子举出来，如果仅仅关注孩子的行为，就好像只关注疾病的表面症状，而没有关注疾病本身。你知道任何的，当你感染了一个病毒之后，它的表面症状是什么？发烧。各位，发烧从来都不是疾病本身哈，发烧只是你感染病毒之后的结果，对不对？但是你只有知道这个病毒是什么，如果有特效药的话，针对杀死这个病毒的药物才是真正治这个病的一个行动，对不对？所以屈普说呢，这就好比你在你的院子当中栽了一棵苹果树，但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棵苹果树上结出了一个一个又干又瘪又丑又酸又涩的苹果。当然你看得很准，这都不是好果子，恭喜你看准了。于是你决定修理它。你怎么修理呢？你去这个超市 买了一筐一筐又大又红又圆又新鲜的苹果，然后用钓鱼线把它们悬挂在这棵树上。打眼一看，是不是这棵树上的结的果子又大又红又圆又好吃？但是他说，问题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改变这棵树的本质，这棵苹果树一丁点都没有改变，你挂上去的坏果子三天之后就会烂掉。这就是律法主义跟福音之间的区别。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行为会暴露我们内心的状态，有的时候它会暴露我们所敬拜的偶像，有的时候它会暴露我们最深层的恐惧，有的时候它会暴露我们真正信靠的东西是什么，有的时候它会暴露我们真正渴慕的东西是什么，有的时候它会暴露我们真正贪爱的东西是什么，对不对？总之它一直会暴露我们某些的东西。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上，总而言之就是关注孩子所说所做的行为，然后这只是第一步，别忘了顺藤摸瓜，他所说所做的这些行为到底反映了他怎样的内心状况，这才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然而很多的时候我们教养孩子的方式，你发现我们常常只在控制他的行为。多说一句，孩子有错误的行为需不需要控制？需要控制哈。孩子有错误的行为需要及时的制止，需要控制，需要改变，需要惩罚，甚至需要更新，需要教导，这些都需要。但是事实上我的意思是，很多的父母这个活没干完就撂挑子走了。我说的不是不要关注他的行为，而是说你只关注他的行为。是的，打了三下之后他立刻改了，真的立刻改了，当时那个听话呀，哎呀，温顺的像小绵羊一样。但问题是你的活没干完呀，他导致这个错误的行为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不得挖一挖吗？你不得用神的话语光照一下吗？你不得用神的爱去挽回吗？你不得用神的公义去像守势羔羊去剖析一下吗？我的意思是，通常我们的活只干一半，这个叫烂尾工程呀。但你烂尾烂多了，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就烂给你看呀，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父母在做一个烂尾工程。是的，应当关注他的行为，错误的行为及时的制止，甚至及时的这个责打他都是对的。但是下一步别忘了把他拉过来问一问，剖析一下，教导一下。福音要临场，福音此时此刻要临场的时候，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要多说一点，就是很多父母听了这一堂课之后容易产生的一个误解，我需要再三的强调，我的意思是依然需要关注孩子的行为。什么意思呢？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们只关注人的内心就好了，内心内心内心，不要仅仅，因为它会变虚的。我的意思是，从行为到内心它是一体的。有的时候甚至当你手艺不到还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内心的时候，也需要更正他错误的行为。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培养的是孩子的权威和顺服。因此我们需要关注行为，也需要关注内心。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几个例子，大家来思考自己平时是怎么带孩子的哈。第一个例子，1岁的保罗因为不能玩玩具而大哭大闹，在地下打滚发脾气，请问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A， 把危险的玩具给1岁的孩子玩，你会不会这样做？好，这个排除项哈，排除了哈，看来大家都还算是有常识的，恭喜你已经对了2/3了。B， 试图用另外一个安全的玩具来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大家会不会这样干？啊，有时候就会这样干，对不对？我不是说这个是错的哈，有时候管用，但是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不管用啊？哎，这个才是问题了。有的时候它不管用，对不对？它就是要那个危险的。C， 教导这个一岁的孩子，并且针对他的哭闹，告诉他神不希望我们这样无理取闹，即使他才一岁大，也要知道他里面其实是有不顺服、抱怨、不耐烦。我知道很多孩子、很多父母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是觉得教导不管用的，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事实上是管用的？当然这个时候教导可能不仅仅是用复杂的语言哈，就是甚至用简单的动作都可以教导他。不可以，爸爸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这个有没有教导到他？有教导到他。然后不仅仅说不可以，还把他抱过来安慰他此时此刻受伤的情绪，有没有教导他？你发现你在以公义和慈爱面对他，对不对？这个能教导到他。第二个例子，两岁的彼得正在从餐椅上往下丢食物，请注意，已经两岁了啊。他一边瞪着你，一边在托盘的边缘上去摆弄食物，一直往下扔。请问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A， 想扔就扔，不去管。哎，有些父母是不是这样干的？不去管。B， 上来直接一巴掌。他可能都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可能都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打，因为他正在忘我的玩嘛，他在陶醉享受那个过程嘛。C， 直接把食物拿走，不让他吃了。啊，也会，对不对？他也跟挨打异曲同工，就是他有点懵，对不对？他确实可能会有点懵。D， 坐下来给孩子喂饭，这样他就不用扔食物了，这样也不会乱丢了。有些奶奶也会这样干，对吧？啊，有些妈妈也会这样干，对吧？啊，我告诉你，这四项其实可能都不是好的做法，每一项可能都不是好的。但是你知道，每一项可能都立刻看似表面上解决了这个扔食物的问题了。确实结果就是这个食物不被再扔了，无论是他被打，无论食物拿走，无论不让吃，还是无论喂饭，这个外在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解决了？食物不再被扔的这个行为解决了。是的，解决了食物，孩子没了。你发现没有，你没解决孩子，你只解决了食物的问题，就扔食物的问题你是解决了，孩子的问题你没解决呀。其实你需要就着这件事来管教他。是的，就着这件事来管教他。这个时候要告诉他，扔食物是不对的，神创造的食物我们不能浪费，我们要凭感恩的心来领受神所创造的食物。要教导他，要管教他，并且要告诉他继续好好的吃饭。你发现没有，当我们做这一项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一项？因为这一项太复杂了，太麻烦了，并且可能不管用，对不对？这才是我们不愿意做的原因。但是当他继续做的时候，你要继续跟他讲，继续做的时候你要打他。但是打他这个时候也不是因为他扔食物这件事，而是因为他不顺服这件事。你得让他知道他为什么挨打。其实你仔细想，扔食物犯不着被打，他不是一个道德性的错误，对不对？但是他不听父母的话，不顺服才应该被打。所以你要告诉他，他真正被打的原因是你不断的在教导他，不断的在对付他的罪，但他不愿意听，不愿意顺服，就因着这个缘故你打了他。但本质上不是因为扔食物，这个跟上去一巴掌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是 B。 C，四岁的雅各 拒绝跟妹妹分享玩具，但妹妹在这个时候大吵大闹说玩具是她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哎，家里有好几个孩子的时候怎么办？ A 直接批评大孩子，告诉他让着自己的妹妹，你大了，你要把东西让着他，你们会不会这样干？或者直接对他，对大孩子大吼大叫说，你没听见他在，他哭了吗？快点把东西给他，他都哭了，哭就是道理了，对不对？只要哭就 OK 了。或者说拿一个另外的玩具来哄这个小一点的孩子，这个可能管用也可能不管用，因为他此时此刻就要那个。其实你突然发现我们想了很多的招，我说的前面那些招你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点都不对付人，只对付那个事儿，这就是它的共同特点，对不对？我不是说那些法一样都不可用，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必须发现这些招全部都只对付那个事儿，一点都不对付那个人。还是回到正确的，你需要让他们俩安静下来，坐下来跟他们谈一谈关于爱，关于彼此包容接纳，关于分享，关于自私，关于人不能只想着自己，甚至关于你需要对他们以示一定的惩罚等等。我的意思是，无论怎么样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不能只针对那个事儿来解决，你需要针对这个人。最后一个例证，6岁的约翰在吃饭的时候不顾别人的提醒，不停地说话，不停地插嘴，父母提醒了他还是一直在说，一直在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直接呼嘴。哎，我见过一个父母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他就直接让其他小孩子在他讲话的时候插嘴，让他也体会一下他讲话被插嘴的感受。第二个做法是取消他的冰激凌，再说就不给你买冰激凌了。有没有可能他立刻就不说了，解决了这个事儿了？但是还是那个原则，无论你想出来多少的法，你不能只针对他说话这件事儿，你需要针对他这个人，你要告诉他节制这个道理。节制这个道理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要告诉他有可能他需要被管教，你要告诉他这种自私自利的只顾自己说而不管不顾别人是一种不爱别人的表现等等。你可以有很多的切入点，但是无论哪一个切入点都是要对付他这个人，而不仅仅对付说话这个事儿。好，我举的所有的例子，你发现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正确福音的做法是什么？就是不仅仅对付那个事儿，你需要对付他这个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制定的是公义的法则，有的时候彰显的是爱心的接纳，有的时候需要纠正他错误的行为，无论怎样都要面对他这个真实的人，就顺藤摸瓜发现他错误的行为背后的那一套的东西。在某个角度来讲，我需要退一步说，这是各位父母的责任。为什么？坦白来说，即使我们是教会学校，我们的孩子比公立学校的人少很多，但是其实在课堂上，在学校里，老师做这件事精力时间都有限，对不对？当然我们期待老师可以这样做，当然是好事，当然我们期待老师可以去对付他的生命，去爱他，去这个责备他，去帮助他，但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老师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他同时需要照顾十几个孩子的时候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必须知道一件事，这其实是父母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来思考这些的方式，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去面对孩子。好， 再说最后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有家长来问说，是不是每一次孩子不顺服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这样做呢？他的潜台词是，如果每一次孩子犯错不顺服，我都这样做，太麻烦了，那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只干这一件事，我告诉你都干不完。我告诉你怎么做。事实上呢，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确实需要花费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是的，但是通常我有一个好消息，经验之谈哈，通常一两周的时间，或者说一个月、几周、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会建立起一个正常健康的沟通和养育的模式。你一旦养成了这种正常健康的沟通养育的模式，其实你会发现你后来要花的时间和精力是可以往下降的，而不是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难的。甚至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一整天都在处理这个问题，都是有可能的，你一天花两三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其实它会递减的，这是第一个好消息。但我要多说一句话，我恐怕对于七八岁、八九岁、十来岁的孩子，你花的时间会翻倍的增长哈，是指数性的增长哈。为什么呢？很简单，两三岁的时候没花的时间，到了八九岁的时候，他再乘以八九倍，绝不危言耸听。那个时候也还不晚，为什么呢？虽然要花的时间要多得多，但也还不晚。到青春期的时候，甚至都稍微有点晚了，但也还不晚。我告诉你，等他成人的时候就彻底晚了，因为父母就几乎一丝一毫的权威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就是彻底晚的时候啊。所以呢，我的答案是，你大部分情况下都应该这样做，并且特别是一开始这样做的时候要坚持下来，这是第一。第二，当你坚持了一段时间，已经养成了健康正常的模式之后呢，有些时刻你不要那么死板的去套哈。我最怕的就是说死板的去套，哎，这个好可怕呀，真的好可怕。有一次我跟我们家朱琳在聊这个事儿，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你每次管教孩子像走程序啊？哈哈，这个爱的五种语言，管教的五个步骤，每个步骤都对，做下来全错。事实上其中的内核是什么呢？第一是圣经真理哈，你一定要有原则、有真理、有标准。第二个，你真的得有爱，如果没有公义的标准，你肯定错。第二，如果你没有爱，你即使每个步骤都很对也肯定错。你有没有爱，你有没有应用福音，孩子是能直观的感受到的，非常直观，你讲什么都没用。所以呢，不要把步骤都做对了，最后结果全错了这多像很多传道人的手艺，对吧？这是自嘲哈，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呢，你需要考虑实际情况的意思是，我们有些时刻不一定那么死板的去硬套。比如说你正在处理一个更紧急的事情，以至于你可能没有办法立刻的这样做，也不要心里难受半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本来是一个极度紧急的事情，你那个时候就去处理那个紧急的事情，没有立刻这样做也没关系。孩子成长不是只要这一次没这样做天就塌了，很多姊妹常常这样认为的，只要这一次不带他家庭敬拜，感觉这周天都塌了，只要这一次没有管教他，感觉这完了，孩子肯定不进钱，只要这一次怎么样完了，这个孩子就从此废了。没有那么简单哈，没有那么单线条哈这是第一个，紧急情况的时候也有可能你没有办法立刻这样做，是有可能的。第二种情况，你没有合适的场合这样做，因为大家正在聚会，正在主日崇拜，你不可能在主日崇拜当中走这个程序吧，对不对？这不是一个合适的场合，对不对？ 你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做。或者第三种情况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其实孩子已经犯过错之后立刻认清楚了他的问题，包括他内心的问题，他也愿意悔改，这个时候你就没必要再来走一遍这个程序。我的意思是，当他这样的时候，他不过像你我一样，在悔改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又陷入了困境，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重复这个复杂的过程了，或者说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如此的复杂的重复这个过程，或许只是简单的带他跟他聊两句，跟他一起做个祷告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 不要生搬硬套的套这一切的东西啊。所以养育儿女非常的难，甚至对很多妈妈们来讲呢，他们很崩溃，觉得说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怎么办呢？我要告诉你们，尤其妈妈们，你可能会为此感到疲倦灰心，甚至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你一定会感到疲倦灰心。但是不要忘记了，这是一个福音的应用的话题。你可能会一整天都在管孩子，陷入到困境当中，但是这是神的命令，让神的恩典 赐给你，让你得到力量去做这件事情。福音可以改变一切，包括儿女的心，也包括我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跌跌撞撞，都是在学习。主啊，愿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将你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就如同你将真理放在孩子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跟孩子一起来成长，因为我们也是天天需要学习这福音的精神如何应用在自己和孩子的身上。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更多的仰望你的恩典，因为我们也原本常常是悖逆的人，如同我们的孩子一样，但是你依然爱了我们，怜悯我们，饶恕了我们，就让我们得着力量去这样对待，像你对待我们一样去对待我们的儿女。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愿主祝福大家。